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9月2号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白皮书揭露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的冒险性，说这一联合军演是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打着所谓的防御和维护自由的幌子，数十年来分歧扩大和加强的侵略性军事演习。敌人被我们的超强硬应对胆战心惊，这次也没能点燃核战争的导火索，就结束了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但是绝对没有放弃了北侵阴谋诡计。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如果继续起灵于已知自由卫士等对北核战争演习，就会付出最凄惨最昂贵的代价。